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僧。师父上人录音，2015年5月。我们看到这本《僧战僧》，是弘林法师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的。这本书是替我写的小传，所以世间事没有绝对的是非善恶，没有这么多的障碍，就不可能有这本书出现。这本书出现很有价值，我这一生点点滴滴都记录在这里面。我想跟你们谈的是这里头没有的部分，很多人不知道的。我的老家在安徽庐江县金牛镇，我是民国16年2月15日出生，1927年。我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家已经衰了，我3岁就离开家乡，离开老家，以后再没回去过，所以老家的印象很淡薄。2005年，我回到安徽老家去看看，土地还在，房子没有了。以前是个四合院，我看到一堆瓦，是老房屋拆下来的瓦，堆在那个地方。附近的人告诉我，这些瓦都是从前老房子留下来的。我看到了一堆，是个大家族，在那里住了不少代。我父亲这一代衰了，我们离开老家，就迁居到现在的顺港。徐善周居士在那里建立一所观音庙，我在顺港住了7年。10岁随父母离开安徽，父亲那时任福建建瓯县政府主任秘书，所以我们就在福建住下了。小学是在福建读的，中学读了半年，我记得是14岁就失学了。这正是日本人侵华战争爆发，当时县长也换了，我父亲也离职了。他从军抗日，军队里头还有不少他认识的人，跟我们家里关系最密切的是57师的师长施中成先生。我父亲跟他是早年同学，是在山东讲武堂。父亲早年告诉我，他这一生走错了方向，就是常常换职业，党政军都干过，没有在一个地方一直干下去，所以抗战爆发之后，他再回到军队。施先生跟他同学，是师长、中将。遇到施先生， 施先生就邀他到五十七师，老朋友在一起，委任他担任侦察队队长。五十七师侦察队队长以后转任军械官，在重庆军械人员训练班学习过，以后就任职师军械处。他离开职务的时候是中校。他说，这一生亏吃大了，无论干哪一行，一直干下去才是正确的。他告诉我，他的失败给我做借鉴。一个人一生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才能成功。千万不要常常跳槽换行业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做学问也是如此，如果是一门深入，决定有成就。涉猎很多，好像尝试很丰富，一样也不能成就，都是一个道理。这是老人给后代宝贵的教训。抗战期间，我们属于流亡学生，那个时代我家四人分散在四处，父亲跟着军队，军长是王耀武。从抗战开始到抗战结束八年，常胜军没有打过败仗，所以这个军是最好的一支军队。那个时候中国有五个军，但是四个派驻在国外，在东南亚，国内只有这一个军。抗战胜利之后，在解放战争中，他在山东全军覆没。什么原因？傲慢，瞧不起共产党。日本人那么厉害，八年跟日本人作战没有打过败仗，所以这是轻敌。兵法云，骄兵必败，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。我父亲在这场战役中，正好他是45岁。算命先生讲的，我们家里45岁是关口，他过不了45岁，所以他就请假回老家去休养，逃过一劫，但是无法逃过命运。那年他病死在故乡，年45岁。我父亲45岁过世的，我伯父，我父亲的大哥，也是45岁过世。大哥大他12岁，都是属兔的。我的祖父也是45岁，所以我晓得我们家这三个，伯父、父亲、祖父，都没有超过45岁。有人给我算命，也说45岁寿命到了，我非常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所以 出家也就把寿命定到45岁。为什么？45岁以后没有了。出家缘由，我是26岁，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这个缘分也很特殊。我知道他是桐城派的后裔，方苞的第十六代，是当代的哲学家。桐城距离我的老家很近，金牛镇距离桐城只有四五十里，距离庐江县也是四五十里路，公里大概是三十里，所以这个地区全都是属于桐城派。桐城派就是读书的风气好，所以乡下的小孩，乡下都有私塾，都念书，都还不错。我们这一族姓居留在庐江，大概现在还有五千多人，真的是大家族。但是现在家没有了，过去五代同堂的家没有了，祠堂也没有了。现在有些族兄弟们想把祠堂新建起来，好在家谱还在，这就是徐叶春小弟的智慧。我问大众，谁知道家谱？文化大革命要烧家谱，叶春那时只有十几岁，到祠堂里把家谱偷出来，没人知道，然后把它埋在地下。一直到我们见面，我问大家谁看到家谱，他说在。在哪里？在他家里。我说赶快挖出来，拿来给我们看看。线装书，这么厚的本子，三十四册，堆起来有这么高，三十四册真难得。在国外的同胞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最担心的就是家谱的存亡。如果失传，几千年的祖宗一脉相承就断了，再也找不到了，非常可惜。当我们看到家谱上的记载，我们徐姓是皇帝的后代，徐姓属于皇帝，皇帝二十五个儿子，第二个儿子昌邑，我们是昌邑的后代。现在我们看到之后，我就把它复印了三百套，再不会失传了。现在这次修谱，国内印了一份不很理想，我们在台湾重印，现在正在校对，希望能做到尽善尽美。我父亲祖父死得早，我们没见过面，见面是叔祖，我祖父的弟弟叔祖，我跟他见过面。那个时候晚年他住在祠堂内，好像当过县长，也可以说一生没什么成就。 书还读得不错，诗词歌赋都写得很好。我们在乡下，住在乡下，草屋很小。我三岁迁居到顺港，十岁离开。小时候虽然没有读书，那个时候社会风气好，孝悌忠信在农村里头还保存良好。母亲大人见小孩做错事情都会教，连路上的行人遇到我们小孩打架吵闹的时候都会教训。那个时候的风气，我们家里父母看到了，一定会给他道谢，这都是我亲自经历的。上学，我好像是六七岁的时候，应该是七岁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，私塾只有一年，一年之后，私塾取消了。政府在农村里办短期学校，两年毕业。短期学校我念过，学校里头还有公民这一课。这个里头就有伦理道德教育。以后，大概两年以后就没有了。我在福建时，公民课就改成社会，公民课就没有了。那时候刚刚改的。前一年小学生有公民这个科目，第二年就改为社会。我念小学是从二年级插班的，小学五年，我记得换了四个学校。当时有个老师很喜欢我，教音乐的老师，他调到哪个学校去教，就把我带到哪个学校，所以我就跟他四年，四年学会看五线谱。以后我就离开建瓯，抗战的年代我们沦为流亡学生，一家四口住在四个地方。我母亲跟着军眷的队伍，我弟弟到广西去了。广西有个子弟学校，到那边去念书去了。我跟我父亲在一起，跟着军队住在湖南。湖南住了好像有三年，我对湖南很熟，东面西面都很熟。八年抗战，我走过十个省，完全靠走路，所以这身体就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。每一天至少要走60里，多的走120里，一个星期休息一天，全靠腿走路。走了十个省，所以看到老百姓的贫苦印象深刻。我自己14岁失学，再就没有机会读书了。那时找了个工作，文书，给人当文书，工资虽然很低，还可以，管吃管住，也是政府机构，多余的一点钱还可以寄回家。一直到我父亲军队参加浙江金华，那个地区 有一次战役，他们参加了。我们趁这个机会就跟着军队了，跟着军队一直到贵州，到湖南芷江。我们就到贵州去国立三中读书。校长周邦道当中三年失学，算是比较安定了，但是只有一年，一年抗战胜利了，学校解散了，国立中学都收流亡学生，个人就回个人自己家乡去，我就回到南京，那个时候家住在南京，我就在南京第一中学念初中三年级，所以学历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初中毕业之后，高中念了半年，解放战争爆发，国共的战争，又要逃难。我那个时候20岁，虽然读书不多，阅历比较丰富，这个10年的经历遇到很多事情，我的思维敏捷，反应很快。74军全军覆没之后，我就知道共产党会统一中国。同学当中有不少加入共产党，找我，我说手段太残酷了，我不忍心杀人。土地国有，这是我们的理想，但是何必杀人？用和平的方法，有5、6年，顶多10年的时间，土地就完全归国有了，可以用这个方法限制地主，你现在有多少土地，你只可以出卖，卖给谁？国家来收买，不能扩张。你传个几代，传给儿子，传给孙子，一分家，分到最后就没得了。我提出来这个看法，这个看法能得民心，人民真的拥护你，全民拥护，所以我就想往外国。正好孙立人将军在南京招收知识青年，我跟他这个军队到台湾。他那个时候也好像招收一共有2万多人，多半是中学生、大学生，以这个为对象。那个时候没有军人身份是不能进入台湾的，台湾太小了，需要年轻人去保护、保卫台湾。这样我就到台湾来了。我到台湾第二年，有这么一个机会。那个时候，国民党新办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，我是经由朋友介绍，到这个机构服务，担任文书工作。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对我很好，也很器重，他是主任，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，小办公室，2张大桌子，我跟他坐面对面，当中是蒋先生的办公室，对面是教育长的办公室，我进进出出，这就看得很多。第一年刚进去， 还有朝气。第二年之后就不行了，就有一些人将它当作升官发财的平台，朝气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，我还有不少朋友，我都劝他们，你们在台湾有钱买地，在这生根，回不去了。这是很好的朋友，我都劝他们。后来果然，这些人很后悔，没听我的话。听我的话，他们都发财了。那个时候，土地好便宜。一坪土地是一两块钱，他们认为两三年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一看不行了，所以我离开。我在那个单位工作了八年，我30岁离开的。我是26岁认识方东梅老师，从方老师的授课才认识了佛教，知道佛教是人间最好的教育，没有人承传，真可惜。它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精华。同年，我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将来从事哪一个行业好。他就劝我出家，他说，你没有牵挂，一个人在台湾，出家，告诉我，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成就就得力于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其他长处没有，基础也没有，都是生活在动荡的时代。在一个地方能住得安稳，不会超过一个月，真的跟游牧民族一样。在台湾才得到安定的生活，所以我就接受张家大师的教诲。张家大师教我去读释迦谱，读释迦方志，告诉我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不认识你把路走错了，走歪去了，你自己不知道。一定要先认识老师，才不会偏离正道。我读了之后才知道，才真正相信佛教不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。我们这样肯定他，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有教无类，不分国家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来求教，他都欢喜教你，而且不收学费。他自己率领这么大一个团体，日中一时，出门托钵，树下一宿，这是最好的榜样。现在的佛教各具山头，互相毁谤，自赞毁他，这是佛法衰相。佛表演的那个正确，没有寺庙，大家全心在道上。为什么？没有好争的， 这才能成就。所以道场不是好事情。古时候道场是属于国家的。最初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寺庙是国家建的，是国家管理的。出家人在里面修道讲学，真正是学校，把人民都教好了。所以蒙古大藏经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，它记载的是元明清三代，三代的帝王都是用儒治国，用佛教化人民百姓，用道祭祖先，祭祀天地鬼神。他把儒释道都派上用场了，正确，人不忘本，纪念祖先不忘本，纪念天地鬼神，把自己的孝心扩大，不但对人，对一切动物，对一切植物，都那么样的尊重尽孝。对父母哪有不孝顺的道理，对老师哪有不尊重的道理。所以这三教是教育。说宗教要用中文宗教的定义来说是真的。中国宗教的意思好，宗教定义有三。一，就是主要的教育。二，重要的教学。三，尊崇的教化。儒释道三家都是当之无愧，跟外国宗教确实不相同。我出家之后，我去见方老师，方老师一看说，你真干了。我说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来试试看，真干了。只有方老师一个人看到我，欢喜赞叹，你的路走对了。以前，我那些长官、老师、同学，都说我太傻了，太迷了。佛可以学，不能迷到这种程度，没有一个赞成的。可是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他们到退休的时候碰到我，都说，你走对了，你的路走对了。确实，成功的秘诀就是诚实，就是真诚，听话，就是老实，真干，有真诚心，有恭敬心，就不怕没有成就。我学佛的根基是张家大师奠定的，跟他老人家三年，送他往生了。学教、讲经这些基础是李老师传的，跟李老师十年，这个十三年，老师在台中用心很苦，我完全能理解。在台中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大专佛学讲座，这个讲座的缘起，这本里头没有，他们没有记载，没人知道缘由。是台湾大学学生成立一个学佛社，叫晨曦社，学校准许他们正式成立，就是大专学生开始学佛，领导的是个教授周宣德先生。周老师跟李老师是老朋友， 他在抗战期间，这个国立中学、流亡中学不少个。他是第八中学的校长，我在第三。周邦道是三中校长，所以大家都很熟。他到台中看老师，把晨曦社这个信息传到台中。那天刚好我在做，就是我们三个人。老师听到非常欢喜，大专学生，这受过高等教育。他们学佛说明什么？佛教不是迷信。迷信怎么大学生来学佛？所以欢喜。谈完之后，周宣德老先生回台北去了，我们把他送到车站。回来之后，我就跟李老师说，老师，这未必是一桩好事。李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，说，怎么不是好事？我说，那是大学生，万一指导的人把佛法讲错了，讲歪了怎么办？谁有方法把它纠正过来？老师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就很严肃，一句话不说，停了大概有五六分钟，告诉我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怎么办？问我怎么办？那时候我们刚刚建立慈光图书馆，佛教图书馆在台中成立了。我说，我们图书馆可以办佛学讲座，利用星期天，台中地区走路可以能来的，我们中午招待一餐午餐，上午下午都排课程，能够走到图书馆的这些大专院校，他们可以报名参加。星期天全天开课，是每个星期天上下午，每个星期天办一次，一直办下去。寒暑假呢？对全台湾的。看我们宿舍能容纳多少人，我们就招多少学生，从四个人开始。我们办这个慈光讲座，第一届四个人，第二届十二个人，第三届二十多个人，第四届好像有一百二三十个人，渐渐兴旺办起来了，就用这个方法。老师接受我这个建议之后，他就常找我怎么安排课程，找谁来讲。徐喜民、周嘉林是我推荐的。老师说行吗？我说怎么不行？大专学生学佛才不过四五个月，这些学生跟您四五年了，学了四五年，教四五个月的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老师就同意了。另外有两个老教授，也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学佛都学得不错。课程正式起草，认识佛教。学习佛教得认识佛教。两门课。一个是李老师自己编的大专讲座十四讲，那就是认识佛教。什么是佛教，介绍给大家。另外是佛经中的，取一部八大人觉经。八大人觉经一共只有八条，经文不长，但是它有大乘、小乘。前面两条是小乘， 后面六条是大乘。这是佛经中的，取出介绍佛教。另外就是解行两门。解门两种，因为对大专学生要适合于他们兴趣。一门就是白法明门论，法相宗的。另外一门般若心经，这是性宗的，性相两宗都有。另外有关修行的就是念佛。弥陀经老师自己主讲。普贤菩萨行愿品也请一个刘老教授来讲。解门心经我就推荐周嘉林。唯识我推荐的是徐醒民，他们两个人老师都接受了。徐醒民、周嘉林来找我，不行，那是大专学生。我说你怕什么？虽是大专学生，我学他是外行，他是初学小学生，你怕他干什么？这几位，只有一位讲普贤行愿品的刘老师没有找我，其他的三位都是我在幕后帮助他们，他们遇到困难都找我。我那个时候简单写一些笔记，供给他们做参考。这个讲座一直办了十几年，李老师没有叫我上台去讲课，这都是智慧，是学问。我要到那里去讲呢？讲得不好没有事，要是讲得比别人好，我在台中就住不下去了。这是老师不排我上课的原因。可是李老师有一堂课，他只上了第一天，以后叫我代课。这是什么课呢？答问。同学听课有问题，每天有两小时为之解答。这一门课无从准备，上这堂课两个小时，寒暑假开的这个班。学生，我从第四届的时候就带这门课，带老师解答问题。100多个学生，那个时候还有研究生，有6个研究生。我只是上课之前养足精神来应付他们。反正遇到难题的话，后面还有老师。暑假办的这个班4个星期，只是1个月4个星期。结束的时候，我给同学们说话。我说，我总是想，每天接受大家的提问，总会有几个问题，我没法子解答。没想到，这1个学期下来了，你们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。古人说，后生可畏。这样看起来，你们也不足以畏。我是鼓励大家，同学和我相处得很好。所以，老师教导我们学讲经，在经学班中，我等于是经学班的辅导，因为老师教课很严肃，你要全部精神去听，你要没有听懂，你再去问他，他先打你，打完之后不讲，叫你什么？下一次好好用功听，若不专心，未听明白，老师是不讲第二次的。不要以为 顶多挨打挨骂，老师还是不会再讲的。那怎么办？来找我，我来跟大家解答。所以，我就变成他的经学班的助教了，变成这样的身份。我那个时候年龄轻，记忆力好，老师讲的东西我听一遍几乎全部能记得，我复讲从头到尾把它讲出来，老师讲一个小时我能讲55分钟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所以我练习讲经不在台中，而是到台北，到台南南部，与他们不相同的地方去讲。学东西有机会不能不知道。现在这种极度障碍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严重，真不容易。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人才？我们太清楚了。我能够立足没退转，就是得力于大专讲座。十几年，我认识的同学上千人，在这个时段中间，道安法师在台北办了个大专讲座，他任命我担任讲座的总主讲。那个讲座4位老师都是出家人，道安法师自己担任一门，我担任一门，还有2位法师，智玉法师、印海法师。印海在洛杉矶，跟我也同年，他生日最小，11月生的。我们4个人教，我在那里教了4年，所以认识的同学很多。这些学生以后出国留学，拿到学位，在外国就定居了。有几位热心佛法的，把我在台湾讲经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有录音带，带到美国给大家听，给这些同学们听，同学们听了就来找我。所以那时美国的法缘就是这样成就的。同学们分散在各个地区，我到美国每个地方讲10天，我讲经是1个星期到10天，我就离开了。所以当地这些寺庙法师对我都很客气。为什么？一年来一次，一次就10天，然后就走了，对他们没妨碍，对他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要是住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害怕你了，那是抢信徒，就害怕了。所以这样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每年去2次，转一大圈，这样讲经没有中断。这个缘其他人都不可能，你没有出名谁请你？我们那个时候到国外去，我的要求供养不收，飞机票你出，交通你负责，吃住你负责就行了，其他的1分钱不要，这样减轻大家的负担。这样的生活过了10几年。在每家讲经很困难，都是利用晚上，只有星期6、星期天，他们假期，其他的晚上下班之后吃过晚饭来听经的就不是很多人，能够有5、6个人法缘就很盛了。 有五六十人就不错了，多半都是五六个人，十来个人。这就是大专讲座对我帮了很大的忙，广结善缘。韩馆长过世之后，我住在新加坡，在新加坡住三年半。李牧原居士给我介绍新加坡的九个宗教，我家家去拜访，每一家去拜他们的神，供养一个大红包，10万新币。我团结宗教用了100万新币，值得，把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组团带他们去旅游，这是团结最好的方法。为什么？平常这些人都是宗教领袖，很不容易见到面。出门旅游这十几天，从早到晚都在一块儿，什么话都谈，真变成朋友了。这个钱是值得花的。旅费费用，我拿钱请他们去旅游。他们真的很困难，没有钱。我们十方供养虽然是不多，集起来办这个活动够了。这个活动多有意义。澳洲那个时候，移民部长听说我在新加坡办团结宗教，做得很成功，他很欢喜，要我到澳洲去，帮助他们团结宗教，团结族群。我的澳洲签证是在香港办的，那时候林姿当会长。这个澳洲的领事心里不平，因为部长打电话给他，我这个案件见他2个星期办好，所以拿他上司压他，他很不高兴。最后我们见面，这个签证是在他办公室教我的，中午在一起吃饭聊天，聊了2、3个小时，他才完全了解我们跟部长没关系，跟部长只见过2次面。案件速办是部长的意思。这样到澳洲去了，到澳洲之后跟学校以及尔后与联合国结了缘。澳洲政府很聪明，把他宗教族群这个事情交给大学，由大学来调停，所以我就常到学校去，跟校长这些教授就搞得很熟，常常在一块聊天，也帮助他们解答问题，好像也没有被他们问到。所以最后校长要送博士学位给我，我最初是拒绝，我说这个东西对我没用处，他说有用，我说有什么用？他说希望你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这样我才接受了。所以这一生想到什么，不见道场，对的，不收出家徒弟是对的，完全正确，不接受供养。现在听众多了，国内有些人确实是认真做了调查，听众超过1亿人，这些人寄来一点钱，我们在这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供养全用在佛陀及传统文化事业上。 想到佛陀当年在世，他归弟子之中有16国王，都是大国王，哪一个人都想给佛建个道场，佛不接受，请他去讲经可以，讲完就走路，只有这个才能把佛法兴旺起来。道场的流弊很多，管理要操心，这方法绝妙，只有释迦牟尼佛想得出来，他做给我们看，我们要把它看清楚，要真正能体会到菩提道上一帆风顺，大道场世尊在世，皇宫皇家的别墅，可以在那里讲经说法，讲完了就走路，跟信徒除了教导修行仪式外，不发生其他关系，这是正确的。我在台中，李老师照顾我，就像父亲一样。明年是他往生30年，江义子跟徐喜民想做一个纪念，明年在台中。做人一个大原则就是真诚，真诚的人决定不吃亏，要用真心，什么事情都能成功，而且都会顺利。妄心会惹很多麻烦，别人用妄心对我们，我们用真诚对人就没错。